不会看到永生不能够忘记的一个情景的。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进行一种 adventure dream big， 希望大家能够从此开始这个梦想，去游历这个天使瀑布。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又谈到了天使瀑布的发现。 No one knew about this high waterfall until 1930. 这个地方有一个词组叫一个前面否定，后面说了一个 until， 叫直到什么什么才。那么直到1930年的时候，人们才了解这个高高的瀑布。那么大家也可以说 Nobody knew about this high waterfall until 1930. In that year, 在那一年， James Angel，这是发现者的一个名字， An American pilot， 美国的飞行员， flew over the area。 刚才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句型 flew over， 飞越。那么大家记住，飞行员叫 pilot， 副驾驶叫 co-pilot， 前面加一个 co， co-pilot。 那么比如说我特别羡慕飞行员， I admire the pilots。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飞行员， He is a professional pilotAs he was flying over the mountains and canyons, he suddenly saw a waterfall. 当他正在飞越的时候，他见到了一个瀑布。 看来这座瀑布的发现是非常偶然的。 是啊，就像这个，估计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这应该归功于我们这位 pilot, I admire James Angel. Yes, 非常羡慕他。 是的， it was an impressive sight, 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情景。It was an impressive sight， 这也是一个固定的句型，以后各位同学想表达非常难忘的一个情景， It was an impressive sight 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样的情景以后会越来越多，随着我们奥运会的举办。 是啊，周老师，那您觉得在中国哪一个土地是比较 impressive sight 呢？ It was an impressive sight for example 三亚 has an impressive sight。 Yes, 是这样的。The water seemed to be dropping straight out of the clouds. 水好像是从云端坠落而下的。 就像大家想象一片 clouds, 白云，然后那个从水就从这个方向流下来，所以肯定是 it was impressive sight, 很难忘的一个情景。那么同学们要注意，这里用的是 it was an impressive sight,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it is, 因为对于当时的 James Angel 来说是非常难忘的，是过去时，但我们将来使用的时候可以使用 it is an impressive sight。 In 1941, an American expedition explored and measured falls. 一对美国的探险队 explored and measured the falls. 不仅探索了，而且测量了这个瀑布。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从头到尾，从头到脚。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这个各位听众要记住这个词组，从头到脚。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从上端到底部。The water falls more than 3,200 feet. 一共坠落了3200英尺。这个读法很多人读成 3,200, 但是现在在美国的时髦读法直接读成 3,200. 比如说1600直接就可以读成 1,600, 而不用读成 1,600. 所以各位听众可以记住这种时髦的读法。These falls are over 1,000 feet, higher than any other falls in the world. 那么它们是有1000英尺高，比世界上其他的都要高得多。那么各位同学记住 higher than 比什么高得多，它强调是山脉或者一个静态的物体它的这种高度。如果人高的话，必须要使用 taller than,而不要使用 higher than, 要注意一下。所以我个儿很高要说 I am tall, 但如果山脉很高就要说 the mountain is high。 谈到地面上的某些建筑物或者是地貌地形的时候，一般都是用 high, 那形容人的时候应该还是用 tall 这个词。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刚才王老师给大家留的作业啊，必须要背得滚瓜烂熟脱口而出的几句话。 It's very hard to get there,然后呢是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do something? 如果做什么什么事情会是什么样呢？ It's a sight you would never forget. 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一种场景。 It was an impressive sight. 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还有这个飞流直下3000尺。 The water seemed to be dropping straight out of the clouds. Out of the clouds, 从云端飞落的。